下午两点整。 清明连假人潮聚集风景区，吓坏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赶忙发布国家级警报。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熙今天指出，人潮聚集会不会爆发群聚感染，关键就在未来两周发展。但就目前防疫来看，就算是有零星个案，应该不会变成大型社区感染。陈秀熙说明，从通报个案变成确诊个案，中间是有时间间隔，所以清明期间影响需要时间观察。接触感染个案的居家隔离，应该可以有效阻绝群聚感染与本土感染。根据境外本土确诊案例数推估，台湾大部分本土个案都没有导致社区流行，只有两个案例超过安全警戒。从许多欧美返台确诊案例估算，未来可能还有10到13个本土个案，但只要本土个案不超过境外12%以上，或是每周不超过30例甚至20例以下的境外移入个案，社区感染的机会不高。清明连假，大批民众出游，旅游景点、风景名胜、寺庙夜市都冲出人潮。卫福部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说，最新指引最快今天，最慢明天公布，戴口罩范围纳入夜市与传统市场。民进党立委陈莹质询时说，他在连假期间观察到很多餐厅生意变好，但却看到大餐厅从厨师到服务人员没有人戴上口罩。卫福部次长何启功答询时说，已经制定新的指引，内容纳入夜市、传统市场、餐厅，除了要求业者戴上口罩，民众前往这些场所也得佩戴口罩。台湾大学加强防疫，今天开始100人以上课程远距教学。台大教务长丁师彤指出，学校防疫小组今天也将开会讨论，可能决议要求学生上课戴上口罩。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台大清明假期之后，超过100人的大班一律远距教学。4月27号开始，超过60人以上课程也将全面远距教学。台大教务长丁师彤今天指出，期中考部分希望人数比较多的课程可以采交报告或是线上考试，如果非要到场考试，也请老师安排不同教室让学生应考，同时拉开彼此距离。至于未来会不会要求学生进教室上课戴上口罩，丁师彤说，目前虽然没有强制，但是90%学生上课戴上口罩。校方防疫小组今天也将讨论是不是强制，应该是会要求学生上课戴上口罩。新冠肺炎疫情不见缓和，为了管控人潮，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提出订弹性上班，希望民众错开上下班时间，减少通勤近距离接触机会。内政部率先响应，总统府每天上午8点的舆情会议今天开始也改为线上作业。内政部弹性上下班时间从原本1小时调整为2小时，由上午8点到9点改为7点30分到9点30分，错开搭乘公共运输的人潮。台北市政府立即跟进，总统府也从今天开始，每天上午8点固定的舆情会议改为线上视讯，减少府内人员聚集。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八大类股齐扬，指数收盘上涨155点，涨幅1.61%，来到9818点，成交金额1497亿元。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573点，涨幅3.22%，来到18393点。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上涨50点，涨幅2.90%，来到1775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393点，涨幅1.70%，成为2363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上涨了72点，涨幅来到3.02%，成为2461点。中国股市今天清明假期休市一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比较强的阵风。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天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比较凉，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Tokyo Girls。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176公分的马克， 我是号称154的玛丽，我没有号称，我真的154 OK， 就爱点你 154。 等一下，你在那则新闻当中你已经是最正确的一位了，受伤也最少的一位了。我来讲讲因为就是之前有人在跟拍吴玛丽，这应该就是跟拍吧？他就是在那边。 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就在那边。 他可能想说，因为我在电视台， 或是那边那天有舞台剧，应该就是会。 哪会舞台剧那么早之前在那边拍？ 我觉得这个没道理啊！你直接说那个新闻好了。 好，反正就是有一天呢，我们要去看舞台剧，然后在看舞台剧的时候呢，我们从哪里走？为什么走那边啊？ 从台北小巨蛋啊。 啊，对对对，我们搭捷运搭台北小巨蛋，然后就会经过台视。我想说，台视就在门口，不是有《综艺三国志》的看板吗？那我要跟吴玛丽合照这样子，然后就走过去要合照。所以就是我跟吴玛丽就在《综艺三国志》的看板前试图要合照，然后就被拍到了。 因为那个看板上面有一个光， 有一颗灯就直直的打在广播女神脸上，让广播女神不管怎么照，她脸就是发亮。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瞧角度要怎么样让她跟不发光的我合照这样。 然后后来呢，就是卡地亚下班了嘛，所以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拉面。然后吃完拉面以后呢，因为我们看舞台剧的行程是四个人，还有花花，然后花花就是在咖啡厅我们会合，然后我们就去看舞台剧。然后这是我们那一天的行程，就没有想到这么无聊一个行程，竟然可以变成一篇的狗仔新闻跟拍。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正确，它真的是。 就是截稿压力啊，真的没东西 爆了。他其实应该非常痛苦。 对啊，没有东西爆。 这么无聊。 就是能做新闻的点很小。然后我刚刚一开始说，吴玛丽是这四个被拍到的人里面呢，就是资讯最正确，也都最正面的。因为接着下来，因为他说就是我只有176公分嘛，这是一个完全的物质。 虽然说他说你是长腿男， 然后最后他还有讲说，因为就是我拍照的时候，我都有把口罩拿下来，所以他还有 diss 我说什么口罩要随时戴好什么之类的， 防疫措施要做好做满。 对对对对对。然后卡蒂亚的部分呢是，卡蒂亚被写成什么？ 马太太。 你有注意到这个啊？ 我是看有人回应，我觉得大家就是那个小朋友来抓错，好笑哦。 卡蒂亚就是被叫成马太太，我想说， 真实的姓也不对， 真实的姓也不对， 欧马克欧也不对， 也不对，他就叫马太太。可是这件事曾经真的发生过，就是我大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南部的同学上来，然后就会很开心的说，那我要去你家，我想要去你家做客。然后就好啊，就来我家。然后来了以后呢，他就看到我妈，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一时语塞，他就叫说马妈妈好， 马妈妈好， 对啊。 而且是你大学同学， 他是我大学同学哦，他是知道我真实姓氏的， 然后也知道你学校的绰号， 就算我的绰号也是以真实姓氏开头。 真的很紧张哎，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受伤最重的应该就是花花吧，没事躺着中枪啊，被叫老魔啊，被说什么跟吴玛丽在一起什么像母女啊， 这真的很扯哎，我们才差几岁，而且我们看起来就没有落差那么大。 你看看你造成身边多少困扰，红颜祸水。 Time Gone 来自于仓木麻衣，但我觉得那种新闻你就是看看就，你不小心点进去了，就算了啦，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同学是转 Line 给我看的， 是你同学给你看， 对，他在 Line Today 上面看到，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说惨了，一定有很多人说他是谁， 居然是烦恼这个。 因为 LINE 也上面有太多新闻，常就是那个新闻我都会想说他谁， 你太天真了，我们的新闻下面不会有人回应。我们是零，你在说什么，高估自己。 一定有他们是谁，我现在来看 LINE 下面， 这年头谁都可以上新闻 啊。 我先猜个句，但我想很现在很多的娱乐线记者啦，应该都是处于胃溃疡的状态，因为大家都在家，他们也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很多的活动也就直接就延期啦，什么首映会啊，什么什么之类，也不能做啊。 对，我觉得如果投说好啊，这种特别时期也不要求你，比如说原本我们每多少你就要出一篇，多少出一篇，如果就放松就算了。如果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的话，他们真的应该是蛮痛苦的。 因为我昨天就是， 你们可以写一篇啊，就我们现在跟妹妹有一次在 YouTube 也可以听到嘞。你只要上飞碟的幕后频道，你可以听到喽。我们还出了新的 app。 哦，对啊，嗯，因为我昨天看到 SBL 现在在打嘛，那 你说昨天那个打架还是什么？ 不是啦，在打球，哦，就是有在打球。嗯，然后可是现在就是大家不能进场看啊。嗯，所以我就昨天转到那个体育频道以后看一下，说，哎，有 SBL 转播，哎，我就看一下，说，嗯，这个场馆四面都是黑黑的，嗯，就完全没有观众了，零观众。有运动员，有裁判，有主播，零观众，他就像是我们电台举办三对三 斗牛 赛的场地，四面铁皮，然后就只是一个球场，然后有摄影机就这样照。 你觉得这个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表现吗？ 我是不知道，我那时候看我觉得蛮新奇的啊，就是真的有一点特别。 那有些如果球员他的习惯性动作是进球，他对场边 欢呼，发现哎呦没有人。来了，这哪位？还真的不认识。其他两个还好，只有一个，三个留言而已。 Lollipop 来自于信田来未。今天第一个消失的哥哥们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问题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或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欢迎，可以，现在是可以怎么样？ 号称一五四，实际一四五？问号，我就知道这可以激怒你。这矮子还在意身高干嘛呢？ 那你那么高，你在意你自己176干嘛？ 我不在意啊， 我也不在意啊。 哎呦， 现在帮帮忙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直接会用 YouTube 看聊天室嘛。 Yeah。 所以如果你需要帮帮忙的话，应该是。留言的方式应该是使用 YouTube 收听我们，然后我们是在飞碟联播网里面直播， yeah。 所以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可以留言让我们帮帮你的忙，或者是你觉得哎、欸、那个怎么按那个，其实打给我们也是最方便的方式，02-2363-9955 2363-9955，你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 Here we go。欸，有人说其实啊 SBL 就算没有封啊，本来就没什么观众。 不是没什么观众，还是有十几个，而且譬如说有台银的，你知道身为一个台湾银行的员工很辛苦的，欸，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点到为止，我明白。 习迷宫恋曲，我已经连续两周因为电动错过蓝的大运动会。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 J。 J，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现在在居家检疫。然后我有买，就是我是从加拿大回来的。然后我在想我什么时候要回加拿大。 哦，那你在加拿大有正事要做吗？有那种期限 deadline 的吗？ 我们学校现在就是暂停，但是他们跟我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要停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有买回程机票是五月底，但是大家都跟我说五月底应该是回不去。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把机票退掉，还是 可以那个延期是有时间限制之前是可以延一次这样吗？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航空公司好像都是因为这个 virus 所以可以就是 改 时间。对，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改到什么时候， 就等到快靠近五月底再想啊。 哦，有一个你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很不喜欢台湾啊？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的就是我现在加拿大的房子就是房租什么都还一直继续在缴。 哦，你觉得很浪费钱？ 对，就 是 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然后我就赶快回来了。 所以是逃难般的回来。 对，我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在逃难。 但怎么讲，就是你回去了也没课上， 只是那个房子有在用，比较觉得没有那么 对，就是有点浪费的感觉。然后我的室友还留在那啦，我的室友还关在家里。 人真的蛮奇妙的。不用，你当初要逃回来不就是为了人生命安全吗？可是现在你开始在意房租这件事情。 因为他现在是安全的状态，他安全的时候又会回想起啊，我现在安全了，可是我那个钱还在缴。 而且我们学校是那种就是随时有可能说要开始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现在回来了，然后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总等学校就是真的要开始的时候再说吧。在开始的时候你再改票然后再飞回去都来得及啊。顶多 差一个礼拜。 对啊，顶多差个一个礼拜五天吧。 你现在应该只是那个钱你过不去。 对， 你就会想说那个钱是 那个钱就是保命财。 对，我都逃回来了。 好的，好好居家检疫啊。 好的，希望你们平安。拜拜。 请问你是在留胡须章的胡子吗？我现在才发现。 我不是一直戴口罩，我就觉得干嘛刮胡子呢？ 我现在抬头看你，说：“你怎么嘴巴一圈黑？” 懒得刮胡子啊。 有一个是集气的帮帮忙，梦丽帮帮忙，因为她姐姐在三天前出意外，现在伤到脑了，在加护病房，希望大家可以为她集气，让她好转。申哥帮帮忙啊，那个厂商吼，从中国寄来了一大个木箱的配件，请问要怎么消毒？我用酒精就可以了吗？您说外面那个纸箱的消毒，还是里面都觉得很可怕？ 这个真的是心理作用吧。 你 心理作用吧， 害怕也只能喷酒精，不然呢？ 对啊， 你用八台水神把它围起来，然后喷它24个小时。小鬼黄鸿升超有感，播员真的要帮帮忙。我有个朋友生了小孩，每天在晒小孩的文章，我觉得很烦。脸书呢，我已经设了保持距离，可是他的 IG 还是一直放，那我该怎么办？ 不是就，脸书设保持距离，怎么设保持距离？不是就暂时隐藏他30天吗？ 好像还可以按，就是我不想看到这种类似的 哦，对， 就像这种。可他现在困扰是他 IG。因为 IG 要么就是解追踪嘛， IG 没有办法隐藏它，是不是？可以隐藏它限动啊，不是可以隐藏限动吗？ 那如果它是一直 po 文呢？ po 文应该也是，我看一下，不行，我现在在用 IG。 我还看，我点一下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 好啊，好啊 ，unfollow 我啊 ，OK 啊。 不是，我是确认一下。 好啊。好啊， 嗯，我看一下哦，按右边有限制、封锁、检举、隐藏现实动态，没了。 所以 po 文没办法。 po 文不行哎、欸，只能检举他了。帮帮忙，身为上班族，上班租地方不同，通勤时间要一个小时以上。嗯，哇，你那个帮帮忙太长了，我根本看不完，你被分开了。他留了两段之后，逗号下面就不见了，怎么会这样？ 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新光医院侯世茂医师。台湾在武汉肺炎前期围堵成功，归功所有防疫人员与国人的配合。面对更严峻的第二阶段疫情，请你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及良好卫生习惯。如有探病需求，可以多利用手机通讯软体，透过影像对亲友传递你的问候。为了你，我们坚守岗位，请你为了我们坚守在家。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防疫期间有您守护真好，感谢全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付出，共同保护我们最爱的家园。全民防疫，大家一起努力。金车集团感谢有您，台湾加油。 康桥，离世界最近的学校，给孩子追梦的勇气和舞台。颠覆传统教学方式，打破学习思维与疆界，重视孩子的独特天赋，让孩子乐于学习。109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为自己快乐，关门上锁，我是夜皇后。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我是秀楼俊硕。 没有后内容，我在梦里。So please don't be much 上的苟且和换你昨夜没正经过、我早就背景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上的事情封闭，想让你跑在一起搞笑，我从你到底背部上的来的兄弟、 背地里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各位各位，你的 IG 看谁不顺眼很久了吗？你觉得他一直在 po 恩爱、 po 小孩、 po 宠物很烦吗？我现在知道 IG 竟然有净身的功能， 不是洁净身体哦，是就是禁止你说话那个净身。 对对，净身净身。你呢，只要到那个人 IG 首页，然后你不是目前在他追踪中的状态吗？你按那个追踪中下面就有一个精神，拜拜。浩志 The Morning Call， 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呢，就是我们平常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是我们的 live 现场，周末星期六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有精华重播。那下午的时段呢，如果你有很复古的收音机可以加入我们之外，你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的频道，我们现在都会同步直播。这个小时我们之前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让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 帮帮忙 CYT 帮帮忙。请问现在工作难找是正常的吗？ 现在应该是真的吧。 我从年后找到现在几乎都看到差不多的职缺，有投的也都已读，觉得很不安。 对啊，现在真的是难找啊，就是因为那个疫情关系嘛。你要看疫情爆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啊，就是在中国那时候爆，然后中国的复工是在二月初嘛，所以就是现在一直影响到现在啊。很多公司，台湾现在有很多公司在放无薪假嘞。 有的人就还再见了， 不容易的。我上礼拜应该讲过了吧？我家附近的火锅店都倒嘞。 对， 对啊。更正更正，净身真的是四身净，静止的静。 净身， 静若寒蝉。 帮帮忙，我的女友啊跟她妹妹一起住，可是两个人吵架不讲话已经快半年了。每一次去女友家我都不知道我究竟要不要跟她妹妹打招呼呢。 好像不行。 你说会让女友生气是不是？ 对啊，要知道你女友介不介意啊。如果你女友会介意的话就好像不行 哦。所以女友放第一。 对啊，当然啊，亲疏远近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我刚才想说想要当个好人不就是打个招呼也还好吧，我没有想到女友的心情，我真是失格。 这个很简单嘛。我可以跟小太阳打招呼吗？ 小太阳谁？听听我的音乐。谁？ 你这样想就知道了吧？我也是想要在 Facebook。 她不是我妹妹。 哦， 她不是你妹妹都 这样了，她只是我一个 普通同事。 给我搞清楚状况 啊！你看，我连 Facebook 都回她都不行。 你还没解封锁 啊？ 你还没有封锁她？ 没有啊，干嘛封锁人家？你看看，只是一个我的同事，你也不是我女友。 对啊，这个假设，这个实验组根本就不成立啊。 但亲疏远近是一样的嘛，因为我每天要见到你啊。 哦，我想说，我跟另外一个人关系也是很重要吧？他们是姐妹，他们一直绑在一起，哎。 啊，不是，我的那个角度不是这样子。 嗯。不聊不聊这个，这个梗都多久了？现在新进来的听众根本就加入不了，这个梗起码15年前。 你们听不懂对不对？去听这边点点录音档。 来，拿出你的纸跟笔，我们一起练习来写皮囊的囊。 我会啊，囊我会。 你那么聪明，每个字都马会。 没有，有一个我真的是很不会写。 鲫鱼。 不是，一个很平常常出现我们常用的字，但是我很不会写，我都会把它写成碱，就是酸碱的碱，咸。 咸。 很咸的咸怎么写？ 傲慢的人们有些猖狂。笨难的。 不然就会写成和字日文汉字西欧的那个，我就是不会写咸。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一个年龄的零， 我看看， 就是年龄的零啊。 错了，你现在是要写咸。 端上自己。 Thank you, Mas。 检查。等一下，你右边写清楚一点。 右边就是一个鲁啊。 一笔一画。 不对吗？ 右边呢？ 哦，右边啊。 可怕，这是症状吗？ 咸丰的咸啊， 因为你刚刚很吵的时候，我看不出你是单写一个口，还是有一横在一个口。 哦， 抓得很仔细，好不好？ 老师交换改作业的时候，最讨厌遇到这种同学，因为写对那边我抓烦呢。 你为什么不好好一笔一画写啊？但我常常忘记鲫鱼怎么写，就是这两个字是我查了很多次复习，可是它现在就是进不到我脑海里的困扰。 我写不出来，一字千金写不出来，鲫鱼。 你可以，来各位，鲫鱼会写吗？ 鲫鱼你的财产，鲫鱼。 那个手机模式要变成手写哦，不要在那边偷看哦。 这是不能做生意，到底是 写了一个面面相觑的去。 哇，面面相觑的去，我不会。我面面相觑的却是脑中一片空白，我连左边右边有什么我都想不起来。 哦，鲫鱼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啊。 不是吃鱼的那个鲫鱼。 你说北，你说北田贡哦？ 北田贡是什么？ 北田贡那个鲫啊？ 不是鲫鱼，就是一个鱼字旁旁边那个及时的及，那个鲫鱼、哦，不是那个鲫鱼。 鲫鱼， 算也算你有才。有人说我吃青菜的菜跟喝茶的茶常常搞混，所以我要 菜跟茶哦。 所以你要写我想喝茶，你会常常写成我想喝 菜， 我想吃菜，我想吃茶。 我要去摸摸菜。我们总统叫茶英文。哦，那不一样的菜。对不起，瓦绿瓦绿啊，瓦绿瓦绿。 立马帮帮忙，我最近觉得身体有一些问题，所以我想去诊所检查看看。现在我又怕诊所跟医院其实又好像是病毒的温床、那我究竟该去检查我的身体吗？ 我其实也一直很想叫我爸去检查身体，但就是因为疫情这个关系，我迟迟不去哎、然后我自己的眼睛的检查一直没有去，我的确就是眼档 啊， 对啊。 因为我的那个慢性处方前药没了、所以我势必要去， 必须要去， 必须要去。 星期几？我十四天没办法做节目了，拍谁？干嘛？你不自主管理，我自主管理。 去医院回来不用自主管理吧？ 欸，连去个那个观光景点都要自主管理 了。可是观光景点人很多啊，如果那个人挤爆，的确是有一种压力啊。 医院人不多呢。 所以你要我出来医院之后十四天自主管理，这 没有没有没有，是我，我十四天自主管理。 他现在有点紧张，是因为他觉得他身体好像有点，我有点感觉我好像糖尿病初期了，我有偶尔会痛，我家族又有三高病史，越来越紧张了。 记我好像想出来了，但鱼我现在不会写， 加油。我觉得有人给你的建议也是蛮好的，因为你如果怀疑自己就是糖尿病或什么的，他觉得你可以先有一台血糖机，现在就开始好好记录你自己的血糖，自己好好的观测一下。 これは正解ですか？ 鲫鱼的鲫，恭喜你答对了。鲫鱼的鱼，恭喜你答错了。 鱼错了。右边是对的，对不对？有鱼又认的鱼，对不对？ 对。 那就知道，就是把眼睛放在另外一边而已啊。 是眼睛吗？ 对啊，目啊，就是剑啊。 哦。 在两首歌的时间成功了想出鲫鱼，你真的是太棒了，不愧是一字千金的高手。 阿达玛嘎伊。 平常呢，想追踪我们，欢迎不管在脸书可以搜寻我们是欧马克以及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IG 呢也可以搜寻我们，一样是搜寻欧马克或是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喽。你还有什么忙，说我们帮帮你的忙吗？奥斯卡帮帮忙，这个是为我们下个小时的生活灭火在铺梗吗？请问我该买黑胶唱片机吗？如果你是在黑胶奇人这个单元问的话，当然会获得肯定的回复， 一定会被劝败的 啊。如果你在我们这边询问的话， 别吧，把钱省下来吧。 你要的是不是那个氛围啊？就是有一台黑胶唱片机在家里面的感觉。 Thank you.

you telling me you wanna come over? You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wanna be closer. I love it when you lay your head down over your shoulder. Cause I wanna hold you. Cause I know where tonight is go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You know you are my favorite fantasy. A fatal love song. Waterfall is overflowing. You're the only one who makes me. Every time we tell you what I like, my world's right. 前疫情对各产业的影响，您的看法是？ 没事多阅读，乐天 Kobo 电子书阅读器，轻巧不占位，无蓝光不伤眼，在家提升职场竞争力。 十二号前买指定机种，最高折1600元，再送购书金600元哦！ 快上乐天市场 PC Home 搜寻 Kobo。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 年薪百万创业首选，雾涛池上饭包加盟说明会，宜兰、台北、台中免费参加，热烈报名中，成功开店独享加盟金优惠，机会难得，雾涛等你来加盟，快拨03-990-3366，03-990-3366。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你是我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10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9例境外移入，1例本土病例，全台累计373人确诊，5人死亡，57人解除隔离。本土案365是名未满5岁男童，他是从美国返台案343、356的孙子。3月25号发烧，4月2号案343检验阳性，卫生单位采检接触者，今天确诊。这起家庭群聚截至目前框列175人，其中40人居家隔离。男童就读的幼儿园停课2周。9例境外移入病例，年龄介于20岁到40岁，入境日3月21号到4月4号，发病日介于3月10号到4月4号，发病前活动地为美国、英国、冰岛及印尼，包括3起群聚，还有3例搭乘同一班机返台，加上之前同班机3名确诊个案，这架班机已经确诊6人。案364在美国工作，3月10号发病，30号入境时主动申报，检验结果阴性。居家检疫期间，因为搭乘班机上其他旅客确诊，改列为居家隔离，持续还有不适症状。4月3号再次采检，今天确诊。案370、371是家人，在美国就学及工作，3月30号入境，返家居家检疫。2人与案364搭乘同班机返国，一样鉴于其他旅客确诊，改列为居家隔离，分别在4月2号及4号发病，今天确诊。 按366、367在英国就读同一所学校，4月2号一起返国，居家检疫期间分别在4月2号及4号发病，今天确诊。按372、373是家人，3月6号到21号前往英国及冰岛自助旅游，返国后居家检疫，分别在4月1号及3号发病，今天确诊。其余两例是独立个案，出国目的为工作或就学，发现管道都在机场。连假期间，部分景点涌入大量人潮，尤其垦丁大街上爆满的人。不少公司要求连假期间去过垦丁的员工必须自主健康管理两周。至于垦丁居民需不需要自主健康管理，屏东县卫生局回应，虽然中央没有规定，不过建议到过人潮聚集处的居民可以参考自主健康管理方式，早晚量测体温，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外出戴上口罩。卫生局强调，防疫期间民众不必恐慌，但是应该保持警觉，如果就医也要告知活动史。清明连假，国内11处景点人潮众多，可能成了新冠肺炎防疫破口。台南市政府与高雄市政府今天通令所属员工去过这11处者自主健康管理14天，其中高雄市政府员工必须造册列管，虚伪不实或造假，查证属实将予惩戒。至于屏东县政府，目前没有下达特别指令，也不会列册管理。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云林县剑湖山乐园今天公告4月每周二、三休园，这也是剑湖山乐园创园以来，除了台风天然灾害之外，首度周休二日。驻日美军司令施耐德今天宣布，位于日本关东地方的美军基地进入公卫紧急状态。地处关东地方的东京近来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施耐德声明，鉴于东京确诊病例越来越多，关东平原地区的美军基地今天开始进入公卫紧急状态，命令涵盖区内所有陆海空军与陆战队的设施和场所。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756点，涨幅4.24%，成为1857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4点，涨幅3.72%，成为178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3点，涨幅2.17%，成为2374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上涨72点，涨幅3.03%，成为2461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5点，涨幅1.61%，来到9818点，成交金额1497亿元。中国股市清明假期休市。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而且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南以北、东半部含绿岛南屿、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阵风比较强，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凉。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金属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展，提醒各位劳工朋友注意自我健康管理，经常用肥皂洗手，有咳嗽要戴口罩，少去医院等人比较多的地方，也避免非必要的出国行程。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工作的劳工朋友，劳动部已经启动稳定劳工就业纾困的措施，另外也可以暂缓缴纳劳保费用，相关的讯息请上劳动部网站查询，或是拨打1955专线询问。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的安慰，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Go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Weekend in your eyes， 欢迎你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骂 怎么样？我骂你呀、啊！我骂你，我骂壳，我们 in your ears 呀、啊！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生活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想买什么东西吗？想知道那个东西 CP 值好不好？想要知道大家使用的心得经验吗？欢迎可以把这个物件留言留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直播的聊天室当中、YouTube 聊天室当中、或者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我一看先猜，今天呢可能会有人问 Switch， 会有人问 Switch， 你就买不到不是吗？ 哦，可以啊， 现在买得到， 就是 要花比较多的钱， 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钱，就是他可能货一上来就被刷掉，然后那个钱可能就比平常贵个两成吧，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到底要不要玩动物森友会呢之类的。今天这个生活灭火，我们一开始就先把它解决掉。 那到底要不要买 Switch 呢？我的答案是 不要， 不要。 这是我们个人答案啦、 因为我们就是会完全沉溺在当中，非常可怕。你希望你的人生变成那个样子吗？ 这是你哦，我不一样、哦。 我的角度是这样， 我不一样哦。因为 Switch 那个按键对我来说、太小了， 你说那个旋钮还是那个四颗？ 旋钮跟四颗都是，我就很不会操作哎、欸。 哦、 我什么我 Switch 什么游戏都玩很烂， 所以你只能玩健身环。 哦，可能是对， 就只能这样了。 对对对对。 连了风都要让心的碎的爱是片野无边的思念无尽的黑夜你早已不在身边、oh, 既然我们分开了就不要 所以你玩动物森友会前提是你是一个会就是玩游戏会好好玩的人嘛、oh. 还是你是三分钟玩一玩就不想玩了、 oh. 以及我不太确定森友会是不是你要有朋友一起玩才会好玩、oh. 就是你们可以彼此去对方的岛上或是 捣乱 就是弄来弄去，像强强他的那个导航东西被搬走了， 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都不见了。 然后有人说，请问按摩枪可以买吗？推荐吗？ 嗯，可以。其实跟上个小时的黑胶，我觉得是一样，或是所有的生活灭火都是、你会用的话就买。 我是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 哦，不是， 跟 运动习惯没有 关 系。对，就是你运动完你都会伸展跟拉筋的人， 哦、 那就适合买，因为这一段时间你本来就会用。 嗯， 对啊。可如果你本来就是有运动习惯，好，可是你本来就没有拉筋伸展，那按摩枪对买来就是放在那边而已。 JPN 那不是雪中红，请问玛丽，你有买 Addiction 腮红了吗？推荐吗？我后来还是没有买啊，我就在马克家用马太太卡提亚的 Addiction 试用，然后我那天试用是觉得非常的好，就是蛮好推的，然后颜色也很显色，颜色也很可爱。然后后来呢，也有人说他有点烦恼，因为带一点珠光或是异状的感觉，所以有人的心得就是会不会很显毛孔？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在乎那个显毛孔的，可能要想一下。可是我那天用，我是觉得还好啦。 如果能重来，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或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让回忆倒带，我将爱保管，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能带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停乱，脸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丢下热流浪。 陈琳的仰望生活灭火，请问电烤盘会推荐吗？因为最近我都宅在家，我想自己做小东西来吃。电烤盘是什么？ 我没有用过哎、欸。 电烤盘我 不知道 哎、欸， 这个我无法给予意见。 有人用过电烤盘吗？是可以烤肉那个吗？ 嗯、烤饼干？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烤什么。 最近是不是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甜点，西式、中式、意式、法式料理 大师，大家都学会了新东西 啊， 啊， 新才能，可以在家自己做东西吃。 我会做巧克力饼干喽。 第一步 就是先筛面粉。 请问面粉用中筋、低筋、高筋？ 用强强那一罐。 是，那你就是不会做嘛。 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 哦，这个我有看过，原来这个东西叫电烤盘哦。 电烤盘是什么？ 它看起来很像一个长方形的铸铁锅、铸铁盒子。 嗯， 然后里面呢，它有各种不同的。你可以把它想成对，然后可以做什么章鱼烧啊，跟你刚刚说的烤肉什么， 哦、 对，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会用的话， 哦，我知道前一阵子娃娃的 IG 有说他的小孩想吃松饼， 啊，对，他也可以用松饼，没错，他也可以烤松饼，哦，也可以就是烤就是煎蛋啊。 哎，那你要非常是有生活情趣的人，像 Katia 才适合拥有。 嗯。 I know, yeah. 떨어지는 날 잡아줘. Hello. I hate this love song. I hate this love song. I hate this love song. 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生火灭火，这个可能要请真的有用过相关产品的人来帮忙回应一下了。他说呢，最近我想要购买微型投影机，我想要在房间用手机投影电影来看，然后他的预算是在10000以内，所以有人有使用过微型投影机，实际用过觉得好用，可以推荐给我吗 ？P.S. 我的规格要流明200以上，还要有副遥控器。哎呦，维腾说他有电烤盘哦，做了一次章鱼烧之后就一直放在那边了。 哎呦。 下次他来台北的时候，逼他带上来， 好重哦！ 我们来做章鱼烧派对。对啊，这种东西就是每个玩一次之后，不想再弄了。The love song。 Lose control， 我不要当你的媒体般女人。 择相信你的谎话，再不用被你甜言蜜语绑架。沉默是因为我不想和你吵架，给的爱太连着，它被你踩在脚下。继续肆意挥霍我对你的爱，三心二意还敢说你还在，终于知道还有另一人存在。你多闪的身材早就把你出卖，天真正以为付出了真心，给你了我的一切，至少你最真心。伤害我几回你怎么忍心，我再也不会要你回答这个问题。把我付出的心还我，分开看看谁比谁更难过。你是 bad boy 我早已经看破，那就再见吧，我不想再玩火。 I don't care， Coco 李玟再加上了 Vava。 有人说健身车建议买吗？关于健身车啦，跑步机啦， 就大台的东西， 然后脚踏车啦，这些东西在我们这边你都很难得到共鸣的，这边都是不太会买的人。 我还按摩椅， 按摩椅也是、 失去你的爱，谁要去你的未来， 专辑持续惊喜，进入一个梦就是进入一个无垠的想象。这是伍清峰的第一部曲《忆梦机》。 盘算着谁， 音乐持续扩张。你好，我是收集回音的人类伍清峰，奇幻想象第二部回音收集员。伍清峰奇幻想象二部曲太空人专辑持续航行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蓝轩，我在广播里、网络平台上和你漫游世界，因为我有最强的商务伙伴 HP。HP Elite Dragonfly， 漂亮的星空蓝，高质感又轻盈，24小时续航电力，可以360度翻转，转换成笔电或平板，体验前所未有的自由。 HP Elite Dragonfly。顶级商务翻转笔电，采用 Intel Core i7V Pro 处理器，请立即上网 hp.com。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 NONNO 浓浓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王佑馨夜皇后，第四名刘俊硕 Colorful， 第三名光良反方向，第二名严艺格 Please Don't Cry， 第一名苏慧伦真面目。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馨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源。 Just how it's done. I got things, things, things. 想家，就爱点你 UFO。 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看看你最近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想要问大家有没有使用过心得。欢迎来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频道直播频道聊天室当中留言，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 Dos, tres, cuatro.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但没有什么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哒哒哒哒哒哒。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好预兆。太阳公公出来了，他对我呀笑呀笑，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这是今天的第六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 人在问说 Overcooked 一代好不好玩，有点想买。哎、欸，我真的很少听到人在讨论一代、欸，哎， 我也不知道一代， 大家都在玩二代。可是我记得听到的回馈都是二代比较好玩，比较顺畅，所以我没有什么听到有人还要再买一代的。有一个人叫做波源说，我自己玩一代觉得还不错。但你又说我 overcook 只会上菜跟洗盘子，你没有发言权。 对啊，你又 你。如果你二代觉得那个四星很难破的话，你有去玩那个季节关卡吗？你还有春夏秋冬可以玩哦。然后昨天，在朋友家就是把那个季节关卡都玩完了。然后因为季节关卡玩完之后，它左右有一些就是季节那个是会更新免费让你玩嘛，那其他有一些不同的场景，什么沙滩，什么雪， 还要花钱哦。 对，就是要花钱买的。朋友说买啊，花了$20买了个包套的，好多可以玩哦。 20600哦。 对啊。 四星真的破得掉吗？ 超难！ 四星是不是要四个都很会玩才行？ 嗯，要很强， 要四个都， 而且又很有默契，然后那个策略又好。天啊，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无字天书嘛！我想买 TP-Link Deco M5 网络分享器，要6000多的，还是要买 D-Link 的快2000的困扰？这个是什么东西？太难了。我的生活灭火就是，如果麦当劳新汉堡，我到底要先吃姜汁烧肉这个口味，还是要吃另外一个蜂蜜芥末酱的熏什么？ 你说长堡啊？ 对，你都吃了，你两个都吃了吗？ 我没有，我没有，我看了也是很兴奋啊， 因为有蜂蜜芥末酱，我就这五个字 ，OK， 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把汉堡变长堡，好像就有点想要。 哦，你只是讨厌长堡，可是 不是？我不是讨厌长堡，我是说看变成长堡就有点想要吃的欲望，但我太太不让我吃。 哈？为什么？ 因为她说就是她有朋友试过了。 OK。你孤单是个安慰的气味。请问最近百货母亲节档期有想买的保养品，促销蛮大的，但家里保养品还有库存，需要抢一波吗？你有库存就不用了吧，你应该是算算好好清点你的库存还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因为母亲节有档期，下半年会有档期，如果你刚好够一年，就快到明年母亲节的档期就又来啦。谢谢各位在聊天室的灭火，我收到了。 遗落你被子手套和笑声，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最放不下的人。 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 请问， 干嘛？ 生火灭火？ 干嘛？ 特斯拉可以买吗？ 哦， 好啊。这种很遥远的， 你就完全觉得没差，是不是？ 无关紧要，有够远的问题耶。 30000块的按摩椅不准我买，300万的车叫我买， 能有预算啊？好啊。 而且这300万，在不久之前还是600万哦。 马克玛丽哦，对，他有个问题，就是他一直在问要电视荧幕要曲面的还是平面的。哦、我记得这个问题蛮久之前好像有讨论过、 啊， 虽然那时候讨论内容我忘了，可是就刚好前一阵家里要买电视的时候，我是没有做很多的功课啦、啊，我就到现场去看那个平面跟曲面。我自己觉得曲面我自己看起来 会晕， 不太适应，就是怪怪的、嗯，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考虑。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他机会嘛？你要买回去给放在家里面放个一年，看习惯了，人就是这样，习惯的动物、啊。 那你家是曲面吗？ 我是平面。 很会抬杠吗？ 特斯拉买啊！ 特斯拉，好啊。 我想大声宣布。 请问你们最近的法品还会团购吗？还是会等很多个月呢？ 目前没有 计划呢。 你是用完了吗？怎么可能？ 他说，因为他错过上次的， 哦，对嘛，就是因为错过了， 他错过了。肯德基有三杯鸡汉堡哦，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哇，好在地化的，好在地化的菜单哦。 欸、这个我会很想吃，我很爱吃三杯鸡耶、 哦。是哦，我完全不会想吃哦，因为我不吃三杯鸡啊。 这比那洋人的蜂蜜芥末我还想吃。那你会想试新的抹茶红豆白玉皮？ 不会啊， 我都还没讲完。 因为抹茶我也不吃，红豆也还好啊。 Truly, madly, deeply。 简单爱吧？你在说什么？ 来，进来就进来。有人说有推荐的真无线蓝牙耳机吗？这个也是一个很常态性在问的题目。 嗯， 我们两个也是在外面不用耳机的人。我最近只有印象屁孩带了一只 Realme 的，其他都没印象吗？ 劲歌金曲。 漂泊在人海里，弄丢了我的你，找不到你我爱过的证明。你忘记了过去，忘了爱过的你，我在你心里住过的痕迹。 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中被渐渐遗忘，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书尽全新单曲《你》。 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心里，当作是旅行，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带时间回去。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我姓名，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着过去，我会慢慢的找回你，再把我装进你。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饿了没？饿了没？汤米米汉堡来喽！ 早餐、午餐、宵夜， 汤米米汉堡，一口咬下满满的美味，我最爱的米汉堡，汤米米汉堡。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薪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终四个月以上。 想要兼办完，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辅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目前疫情对各产业的影响，您的看法是？ 没事多阅读。乐天 Kobo 电子书阅读器，轻巧不占位，无蓝光不伤眼，在家提升职场竞争力。 12号前买指定机种，最高折1600元，再送购书金600元哦！ 快上乐天市场 PC Home 搜寻 Kobo。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感谢关于无线耳机，在聊天室里面有一波热心的朋友们，有使用耳机朋友们推荐自己使用的或是观察心得，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想知道的话，品牌想知道的话，你就可以看看聊天室的对话记录咯。 印度诸神皆有戏，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二个重要的神啦。讲完了毗湿奴，那我们现在来讲讲黑天。那其实呢就很特别的是，其实呢黑天也是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你就想哈，为什么搞来搞去的呢？这么奇怪呢？先讲黑天，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呢它像一个牧羊人，会吹着一个横笛，然后呢它会有一个缠腰布，布是黄色的，赤脚。然后头上呢会有孔雀羽毛。那他哦，他不是牧羊，他是牧牛。牧牛的黑天非常会吹横笛，有时候会带着孔雀或是牛。据说呢，因为长相太过帅气，女性看到他都会一见钟情。 罗伯·派丁森。 然后呢，之前已经有介绍过黑天了嘛，就是他有分这个皮肤比较白的，还有就是皮肤比较蓝的、比较黑的这种，那些不一样的宗教信仰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然后最后又汇聚成为，反正他们都叫他是黑天。黑天呢是印度最受欢迎的神明之一，他呢也有在摩诃婆罗多这个叙事诗里面登场的英雄，也有人就把黑天直接当成毗湿奴的本尊来信仰。黑天被认为是存在在西元前雅杜族的精神指导者，精神指导者死后呢被认定和他提倡的神明薄伽梵是同一位，所以呢为了要将这一派的宗教势力也纳入婆罗门教下，所以 婆罗门教就让它变成毗湿奴的化身。那这边呢，介绍黑天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故事。 嗯， 第一个是它的诞生。从前，从前曾经发生过地上魔族的势力增强，导致大地女神跟众神都非常 komaru 的情况。 怎么有点七大罪的感觉啊？ 看见这个情形的毗湿奴呢，就决定哦，我要转身到人类世界。那为了要帮助毗湿奴呢，这些天上的天女们就转世为牧牛女，守护毗湿奴的龙王呢就变成了毗湿奴的哥哥。那反正这些天上的神仙就一起转身到人类的世界， 就在他周边陪着他就对了。 此时在地上，乌古拉瑟纳王的儿子冈沙接收到一个非常不吉祥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什么呢？他说苏罗梭国的富天王子的第八位儿子， 怎么那么多八啊， 将来会取你性命啊！反正就是这个预言，就是未来有一个人要取你性命了。那冈沙非常非常惊讶，因为他那个时候呢，他正在拉马车，然后呢，他 吓我一跳，他在拉 马车，对，他在拉马车。可是这个车上载的人就是那个富天王子，就是你不是未来会被某一个人杀死吗？ 就我载的人是要杀我的人， 我载的人是要杀我的人的爸爸。 他将会生出一个要杀我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两个人他们刚刚成婚。 嗯， 也就是我现在拉了这个车，如果你未来儿子要杀我，那我是不是现在应该要？ 我阻止你成婚啊！ 我不是更坏，我直接就是把马车翻倒，然后你们就哇，你们就不会有儿子了这样子。那所以呢，冈沙就马上打算他要动手就杀了他妹妹这样子。但是呢，父亲却说：“我们生下你不要杀我，我们生下来只要是男生，就全部交给你处置，这样可以吧？” 啊、哦，那不太对吧？ 所以呢，他就保全了自己的妻子的命。那他的妻子其实就是那个马夫的妹妹哦。嗯，之后呢，冈沙继承了王位，然后就把他们两个人监禁起来，然后把生下来的男孩通通杀掉， 就生一个杀一个，生一个杀一个。 Yeah, 但是第七个孩子靠着女神的力量，把胎儿移动到父天其他妻子的身上。哇，好厉害哦！ 为什么不在第一胎就这样做？ 因为就第七个孩子是 Lucky Seven 才有女神嘛 ，OK， 然后就平安的出生了。他呢是龙王的化身，被取名为大力罗摩。然后第八个孩子呢一出生就有神奇的力量，他从牢里面噗就脱困了。然后他其实就是毗湿奴的化身，他就是黑天， 他就是要来杀人了嘛。 幼小的黑天呢被当成牧牛人的孩子长大养大，他非常喜欢恶作剧，老是呢偷拿用来制作奶油的牛奶壶，然后吃掉里面的奶油，也会惹怒这个养母。而其他的牧牛人呢，则是满心欢喜的看着可爱的黑天成长，在他的身边守护着。 我穿着大跌过脚， 伊娃说这本书真的是适合睡前听呢。 嗯。 因为他们名字都好长，然后又好难念，然后他们 那个字根本要写是很难写出来。 对，然后他们不喜欢讲说，我的爸爸会处罚你，就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关系， 嗯、 都会说我的叔叔的祖父的什么的， 要绕一圈， 对对，绕好远好远好远，然后他们在某一某一个国家，然后娶到某一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主，他们在生下第三个的孩子的第八个什么第八世什么什么，就很远，非常非常远。没有，我应该勇敢而承受，早一点看透，敢拥有，要学会。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玛丽， 我是马哥， 啵啵。都会成就，深爱过也可以脱手，笑遇见什么都能很宽容，才算真的自由。这一件事我不需要，那一件事我得不到。

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台北捷运今天确定开罚一名没戴口罩却强行进站搭车的乘客。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台北捷运强制乘客戴上口�罩，如果劝导不听，可以开罚3000元到15000元。昨天下午3点左右，一名年约30的女子没戴口罩，从捷运板南线国父纪念馆进站，经劝导不听，强行上车。北捷立即通知捷运警察队协助，后续由捷运警察和站务人员请旅客于台北车站时戴上口罩，陪同。